佛门大德眼中的净空法师，灵山法师，我现在的佛学水平不及净空法师。灵山老法师是四众敬仰的一位当代佛门高僧，被赵朴初老居士称为僧中之宝。他是和净空法师最相契的大德之一。在灵山法师的日记中，记载了大量和净空法师相关的内容。他老人家对净空法师赞叹备至，在他的日记中对当代的法师如此推崇和亲近，找不到第二位。明老长净空法师13岁，却谦虚地向净空法师学习，听净空法师讲经。明老听净空法师讲经，一定会认真做笔记。他评价净空法师讲经，处处从自心体会最深处流出，直到明公圆寂前3个月，仍在听净空法师的讲经录音，并笔录重点，其谦恭好学的态度，光风霁月的胸怀，堪令今天的后辈学人汗颜。现摘录部分明老日记中有关净空法师的文字，我们可以通过明老的第十语窥见到净空法师的德行和学养，了解明公上人眼中的净空法师。明山日记摘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本，1994年5月1日，午后冒雨访华藏佛教图书馆，净空法师出营，入内会见馆长韩英居士女。当日堂中为超度日本名古屋空难的台湾亡灵，有满堂百数十居士参加30佛事，闻我到此，都来跪拜送供，而后又请我讲开示。我略说5戒10善6度名义，劝勉精进修行。净空法师和我都是弘扬净土法门的，志同道合，分外情投意合， 他赠我大念佛机和许多经书。1994年5月5日，上午写字，给净空法师一联，净土法音宣不尽，空间奇景览无穷。1995年12月12日，因受净空法师的启发，证明法界本来无始无终，无内无外，无有无空，无中无边，无名无相，无人无法，无生无灭，无垢无净，无增无减，无来无去，无短无长，无际无序，无同无异，无蕴处界，无地缘度，无苦无乐，无烦无胜，所谓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旧路还家，亦复无家可归。1995年12月15日下午3时，又去听三位小法师讲经，净空法师要我提些意见。1995年12月18日，月净空法师在新加坡居士林净宗培训班讲话的印鉴。一、弘经目标。一、启发正知，深感惭愧。二、深明因果，痛切忏悔。三、至诚恭敬，劝发菩提。四、恳切哀告，推崇净土。五、建立悲愿，慈济众生。六、勇舍三毒，成就善法。二、七个问题。一、为什么讲经？二、为哪些人讲？三、在什么时候讲？四、在什么处讲？五、讲什么？六、怎样讲？七、有何效果？三、学经八法。一、看破。二、放下。三、布施。四、忍辱。五、莫疑。六、勿杂。七、老实。八、念佛。四、讲经者应做到破字、释名、解句、消文、化义，还要穿插些议论、因缘、譬喻、分段、小节、总结， 还要演辞辩，辩才，受法眼，正见，度恶趣，止恶，开善门，开示善行，说明无量光表智慧，无量寿表离体，清净离妄想，平等离分别，很有见地，解经验之谈。1995年12月24日，上午10时半，明山长老李雅居士书画展在新加坡居士林开幕。会上有李牧原、明山、李雅、净空法师分别讲话，而后与居士林互赠礼品，由净空法师剪彩。净空法师讲话，这次书画展不同其他为名为利的书画展，而是弘扬佛法，净化人心，改恶向善，使社会稳定，世界和平的书画展，意义非常深远。1995年12月30日，最近两晚听净空法师法要，《金刚经》结要。一，无我，人、众生、寿者四相，主要是破我执，不破我执，轮回生死苦海，破了我执，才能想念众生，趋向菩提，离二障，证我法二空。从起心动念到生活行动，看自己是否还有我见，离一切相，方见真性。二，《金刚经》总纲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皆无所住，一切事法和言行不为佛法，故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反之，弘扬佛法，含名利心，念佛修行，为名为利，则佛法亦变成是法。三，要看破，看破一切法相，无实皆空，是假非真。进一步看破一切法无实无虚，非空非有，于一切法无住无着，则一切法即是菩提，何须定觅菩提？真佛假佛，是佛是魔，如何是别？ 就看他有执着无执着，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依不异，不去不来，因缘所生法故，岂非无上菩提？四，要断烦恼，要一尘不染，劝大家老实念佛，佛法如家常便饭，要注意咀嚼消化，要心心常觉，要舍，要利人，还要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，舍不得的也要能舍去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。念佛时还要有妄想怎么办？要觉照，反省观照呀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耳。1995年12月31日，我和净空法师讲话，表示感谢居士林的种种方便成就功德，有谈净空法师最近与上海复旦大学联合主编《四库全书会要语录精华》，初稿已成，待审定后即将出版流通。此书出版将会对社会安定、人类和睦、世界文明、和平有所促进。1996年1月5日晚餐后，李牧原、张少松和我往飞机场为净空法师赴澳弘法送行，净师随身行李仅一小袋一提包，我几次邀他到无锡讲经，他应允1996年农历三四月间来西，心甚慰。1997年12月20日早时后，在斋堂，净空法师要我对同学们开示。1997年12月26日昨听净空法师演讲，感到他身口意相应，处处从自心体会最深处流出，编者按此语为对净空法师最高之赞叹，会听者自然明白，行慈悲，用智慧，还要有善巧方便。学佛要从孝敬父母开始，从而报四恩，做水月道场，包括一切寺庙、团体、家庭、环境等，做梦中佛事，包括一切世间人事和万物，净土三福：一、 人天福，孝敬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二，二成福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律仪。三，大成福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六合，以见合为本，必须放弃我见，依佛见为鉴，财师得财富，法师得智慧，无畏师得健康长寿，起心动念都有因果，不仅要礼敬诸佛，即对一切人和众生都应礼敬。学佛要一门深入，长期熏修。1997年12月27日晚，在新达城大讲堂继续听净通法师演讲。要点：修行必须长期熏修，因为宿习太深，非短期消尽。沙弥律仪是出家人持戒基础，必须坚持5年学戒。学修必须断烦恼，断所知，断习气，以根本智破我执，以厚德智破法执。学僧找高明的老师难，老师找听话的学生更难。建道场以本地化，因地制宜。我主张学修先约后博。1998年12月26日回忆起昨晚净空法师和我谈话内容，有一件新闻。他说，现在我讲经，声音和相貌，全世界都能听到看到。如果有现代化最新的电器，还可以与各国听众对话、问答和商讨，就和我们面谈一样。1999年1月3日晚讲经，此三天净空法师天天来听经，并在佛前顶礼，可见此人无慢心，敬老尊贤。他说尊师重道，他已在全世界讲了30多年经，内容包括楞严、法华、华严、金刚、地藏、圆觉以及 无量寿经等净土经，他的讲经方法熟练，人缘、福慧等水平已很高了，尚能如此谦恭，实是难得，值得学习。1999年1月6日，昨晚讲经后回聊，蜀智向我竖大拇指说，师公讲得很好，有水平，假使几十年没有时代变化，事物干扰，专心研读佛经，著作笔记，今日一定超过净空法师。我说，因为各有各的宿业、往因，过去培植的福慧种种不同，所以我不怨天，不由人。我现在的佛学水平和福慧不及净空法师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。1999年1月7日，完讲经后，阅净空法师著的《内典讲座之研究》，觉得很好，记其要点如下：一、古德先解行而后讲；二、譬喻故事必须合乎经义；三、记五段；四、要引发人的兴趣，观察听众心情；五、要数据丰富，方法善巧，要除惑解惑；六、要有利他报恩及救苦的慈悲心；七、防止听众印象不佳，掉头想走；八、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；九、事先要勤学勤修，弄懂弄通弄深透；十、记事才粗心，临时偷懒敷衍应酬；十一、上弃佛理，否则为魔说；下弃群机，否则为闲话；十二、著书以古为主，以今为辅；十三、讲时要背字典、词典和佛学词典；十四、事先博览诸家注解，临讲以一家为主，意在参考，要有主见，既杂既夸既慢既曲解，要有正确见解。十五、 文艺深，以浅说。文艺浅，以深说。十六，要突出经中主旨，要顺序讲解，首尾相应。讲经九要：一、身端正，目朴实，微仪齐整，动止安详，身口意集中一致，既轻率或愁眉苦脸。二、音声先低后高，高低快慢，意道音随，配合文意，语言繁简，皆需适度，切忌太急太低，离经太远，杂乱难收。三、讲经前言，观因缘，说法利，听讲利益，以简要。四、日讲若干，先须准备，段落分明，字句清楚，前后衔接，一气呵成。五、说明大纲，不标繁琐小节，随机应变，详略深浅，随时变通，一切为听众获法益，得法喜。六、善读经文，读出字句含义，每节程序，读文句，破生字，解名词，释句文，而后合讲本节大意。七、比喻、故事必须合法，不可离文太远。开示、劝修、证明是重点，要有根据，有事有理。八、要守时，上台下台勿延迟，如时尽文余，或文尽时剩，当穿插开示或小节，尤其最后三天，当善为展说。九、讲毕，当启发庆喜心、修道心，表祝愿，表谦语，共勉精进，圆满法喜。1999年1月13日，净空法师讲记中说，戒道包括一切偷渡、偷税、骗人财物、损人利己等事。他说，世间讨便宜的、吃亏的，都有前因后果，所以深信因果者，不怕吃亏，也不想讨人便宜。1999年1月17日，晚听净空法师讲《华严经》。 子记其重要语言。一、迷人颠倒，善事当恶事，恶事当善事。二、化灾难，要加紧念佛，先化恶人恶心，并化他人诽谤，再化大家磨难。三、非想非非想天，享福不过八万劫，三途受苦是无数劫。可见天地悬殊，乐短苦长。四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颠倒，都是愚痴，根源在自私自利的我执。五、清净道是佛道、菩萨道，如天清净、云清净、月清净。相反，环境染污，身染污，口染污，妄语，心染污，妄想，攀缘而不随缘，是人染污。佛的生活是清净道，吃饭、穿衣、起居、休息等日常生活，点点滴滴与清净心相应，故为清净道，即所谓平常心是道。六、阿弥陀佛名义是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即是自性，诸佛皆同此性，可以说皆同名阿弥陀佛。七、十法界为心所造，心有贪嗔痴较重者，堕三途。1999年1月18日，净空法师曾说，阿弥陀佛圣号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通名，因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即是佛性故。我们如果能用本来清净、不生不灭的自性来念佛，即是念自性弥陀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自性和弥陀的自性就可打成一片。2000年3月22日，我被接到居士林后，净空法师让出房间给我住，非常清净。2000年3月29日，出房看天气，经过餐厅，听到电视台，电视编着，正在放净空法师讲经录像，我驻足听。他说，现在不分男女老少，都没有安全感。 因为现时代不像古代社会那样稳定，各方面安居乐业，君贤臣忠，父慈子孝。佛教导我们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方便，就能使社会稳定，消除灾难。我在美国讲经，有些居士问我，儿女不听父母话，学生不听老师话，怎么办？我说，你们错了。现时代没有父子师生关系和伦理，都是朋友关系。佛教导我们讲经说法要契机契理，契机就是要适合时代环境的实际情况。现代的青年都没有受过伦理教育，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孝顺或忤逆，要平等看待，客客气气，才能和平相共处。佛陀教育我们，恭敬供养，是要我们除慢心，除贪心。我们恭敬人，我们不要求，也不希望人恭敬我。这些值得深思和参考。2001年3月22日，晚听净空法师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几句经文录音，重点是一心正念。他说，正念就是一心，一心正念才能让心清净。不仅修净土宗念佛要一心，一心就是要念佛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。其他各宗各种法门学修都应一心正念。他又讲，一，学佛就要三业清净。清净三业是过去十方诸佛皆如此说。二，自私自利是凡夫，利人利众是菩萨。三，四摄六度以布施为首，财施果得富裕，法施果得智慧，无畏施慈心不杀，果得健康长寿。2001年3月23日下午听净空法师讲佛法的要领录音。一，心地一月比一月清净，逐步减少妄想、烦恼、牵挂、忧虑，这就是进步。二，修学要能真正看破放下。三，学习佛法宜专不宜杂，如古代的师传徒， 如初祖传二祖会可一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，学一部经，心境不复杂，能专程，烦恼少，智慧增。一部经要读几十遍，讲几十遍，熟则深巧，巧则易通，易通百通。希望青年学法者，选择一位善知识为老师，专程跟他学，态度恭敬，认真，精进。方法是要钻一部经，勿复杂。如古代师徒，口传背熟，亦成就清净。四，学习态度要恭敬、慎重、从容、谦虚、忍让、温良，自己计划进度，要先认识一部经的纲领、科目、总别、呼应、层次、结构，看注解只做参考，依法不依人，自己拿出正确主张。五，古代著书，在开头先说五重玄义、十玄门或其他，皆是古德的心得体会。经文中每个科目都有五玄、十玄等中用精华和重点，其中名相术语要查注解、查词典，亲自查明白。古德问会吗，这个会字不是懂意知意，而是融会贯通，大彻大悟意。六，佛学院毕业者回来，自高自大，态度傲慢，不受人欢迎，要谦敬、平等，人人各有第一，不可说我第一。要真彻悟后，才知平等。七，出讲经，要请人批评，即使批错，也要接受，今后才有人肯帮助。唐太宗以帝王之尊，虚心接受错误的批评，有人要他驳斥，他说，我如反驳，他人不敢进言。正与邪之分，要看他说的符不符合佛说，合不合佛性。八，经中文句要背熟，而后讲经时引经据典就不难了。九，修行方法是戒定慧。儒家说，知止戒而后有定，闻别而异同。知止很重要，止妄想，止于至善， 即正念一心。2001年3月24日，晚听净空法师讲经录音。一，修其他法门，要经三阿僧祇劫，初住、二住、至七地、八地，乃至十地。修净土宗，念到一心，一生往净土。二，往生要具信，信自信他，信因信果，信事信理，愿发愿求生，行一心念佛。三，平常要日日看自己的进步，自心烦恼清，智慧长。四，回头是岸，从内心贪嗔痴慢，至外五欲六尘中回头，要谦虚，除傲慢成见，要澄净，除名闻利养，享受易堕落，应多种福田，免来生债。编者按，此时至明山法师往生，6月1日，时间已不足三月，已在病中住院治疗，尚如此认真做笔记，学习净空法师的言教。2001年5月6日下午，净空法师胞弟徐业华夫妇来世集，并带净空法师向我问好。下午又挂一瓶水。编者按，这是明山法师一生中最后一篇日记中的最后两句话，仍然提及净空法师。明山法师简介。明山法师1914至2001，当代高僧，江苏盐城人，俗名钱延龄，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、江苏省佛教协会会长、江苏镇江焦山定慧寺方丈、无锡灵山寺方丈，自幼随父攻读古诗文，研习书法，随母诵经礼佛，悟性早起。19岁于鉴湖罗汉寺依弘台法师出家，法名传心。20岁 于焦山定慧寺受具足戒，并入焦山佛学院学习。23岁，蒙太虚大师推荐，入武昌佛学院高级研究院深造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湖南任寺院主持，创办佛学院，并协助太虚大师出版《海潮音》杂志。1946年，参加了太虚大师举办的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，后留任焦山佛学院主持院务。定慧寺智光老和尚命东初、雪凡二法师传授曹洞、林济二宗法卷。1951年，师荣膺定慧寺方丈。十年浩劫中，师被逐出山门，仍然护持境界，日诵《法华诸经》自修。文革后，师重返焦山主持寺务。1981年元旦，佛教恢复后，首次传授三坛大戒。中佛协礼请师为尊正阿舍离。1984年受聘中国佛学院西峡分院第一副院长，师深研教理，戒行并重，持戒精严，待人慈悲，一生以弘法立身，续佛慧命为己任。20余年中，不辞辛苦，奔波于国内外，讲经、传戒，度生无量。国内各大丛林的法事和传戒活动，已能礼请到法师为信士。师之法子、戒子、学生、剃度弟子、皈依弟子，遍布海内外。国内有10余所名山巨刹之方丈，皆师之法子。台湾佛光山星云大师，亦师早年学生。明山法师是太虚大师的学生和法孙，并曾亲近虚云、印光、人山、守培诸大善知识，学焉三藏，宗说俱彻，所著论文、讲义为佛教界及学术界所推崇。师行持上禅静双修，打坐可以入定，晚年专宗净土。2001年6月1日，师化缘已尽，面带红光，安详示寂。涂皮时现种种之瑞相， 并有诸多舍利存世。法师留有遗迹，秋水鱼踪，长空鸟迹，若问何往，往生境遇，觉而不迷，生必有灭，诚愿再来，何须悲泣。师圆寂后，有皈依弟子写追忆文章，透露师生前之意机，如幼童见其书法上有莲花放光玄照等事，知师本地难测，观师一生弘化功德，恐非菩萨再来不能为也。明山法师日记中谈其青年时亲近过的大德。2000年7月16日，我在建国前曾遇到过太虚、印光、虚云、人山、守培诸老，并获得一些法益。首先遇到我最仰慕的太虚大师，从1935年到1946年听到他老在镇江太平寺的讲经，和到焦山佛学院的演讲，又在江西庐山大林寺听他讲经。我在他身边当过记录和侍者，又曾在湖南衡阳亲近过多次，所得的法益很多。1936年初秋，我往武昌佛学院求学之前，专程与焦三僧侄福言，从镇江往苏州报国寺观访，参访印光老法师。虚云老和尚我曾会过2-3次，人山老法师到处讲经说法，很受欢迎。他老住在镇江金山寺观音阁，曾于1935年到焦山佛学院讲开示，题目是福慧双修。守培老法师是镇江超岸寺佛学院退居的主持和院长，焦山寺也在镇江，经常有往来，我曾亲近多次。编者按，明山法师是当代不可多得的高僧，法门隆象。他青年时亲近的上述高僧，都是近代佛门中第一流的大德。如果稍具一点近代佛教史常识，就可以知道上述几位长老 在佛门中的声誉和地位。以明导的参学经历，于晚年仍特重净空法师。圆寂前不到三个月，还在认真学习净空法师讲经录音。明老这种视线，不能不令人深思。如果细读明公日记，我们会发现，他老一生所接触的海内外大德不计其数，而令明老如此心折赞叹，难以找到第二人。这样讲，决定是实事求是的。翻阅明山日记，便可证明编者所言不谬。我们后学从中既感受到明公上人这样的前辈大德之谦德可风，又增长了对净空法师的信心。明公老人家亲近过那么多高僧大德，尚且如此啊。